朝鲜咸镜北道北部灾区学生少年在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欢度幸福的秋令营日子。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干部和教职员工以亲生父母的心情照顾他们的课外活动和生活。平壤市和江原道等各地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访问在母亲党的深切关怀下享受幸福的秋令营生活的北部灾区学生少年赠送精心准备的水果、食品和服装等亲属爱心。